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2日，星期三，过完了五一劳动节，我们还是要工作的。所以说啊，不知道大家重返到工作岗位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进入五月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二季度呢已经过去一个月了。那么不知道回首过去的这三个月啊，一季度各位听众朋友，您所在的行业怎么样啊？招聘的需求是多了少了？又有哪些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呢？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和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啊，聊一聊过去的一个季度的全国的包括咱们北京的一些用工的情况。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前程无忧的王健。王健你好。 香露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此外呢还要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啊，最近一个机构发布了一年一度的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简单的来说呢，把全国城市啊做了几个分类，什么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等等啊，其中呢有15个新一线城市出现。有人说了啊，这么多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够不够用啊？不知道各位朋友怎么来看待啊这种评比。那首先呢还是和王健来聊一聊哈，过去的这个一季度哈，总体的这种岗位的需求和去年同期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之前也确实对这个全国一季度的一个我们讲财市的状况呢做了一个统计。因为其实一季度的话，对于一个对于一年的一个人才状况来讲的话比较有代表性。这个我们都说原来叫这个金三银四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春节之后吧，其实是每年用工和招聘的一个最高峰的时候，所以的话呢比较有代表性。那么我们这边统计下来的呢话，18年一季度雇主发布的这个招聘岗位总数呢是在941万左右的这么一个发布量。那么它同比这个2017年的这个大概增长了27%，其实我觉得增幅还是挺大的，27%是一个相对来讲同比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幅吧。那么2018年的岗位与申请人的这个比例呢是1:20，那么也就是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岗位有20个人来投递吧。1:21，那么2017年呢是1:20，20个人竞争一个岗位吧，相对来讲我觉得还这个还比较平稳，还比较平稳。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有一个行业呢它是需求量还是这个岗位需求量还是最高的吧，这个没有变化，依然是这个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啊，这个是和17年也是相同的，这个都是一样的。那么从企业性质来讲，就是招聘人数最多的企业是哪类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营企业的一季度的这个新增招聘需求超过了其他的这种这个性质的企业，这其他性质的企业包括像上市公司啊、国企啊、外资啊、 包括政府事业单位等等，超过他们的总和。 哎，你说的这个现象呢，我们在发布北京市一季度的用工需求的时候呢，也谈到过哈，相关的统计也与此重合，就是民企其实是提供了大量的工作需求的。 是的。 不过呢，很多人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 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这个，首先来讲，大家应该已经意识到了，其实民营企业才是推动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现在是相当重要的一股，或我觉得是应该是主力军啊。同时，它也是吸纳，怎么说呢？这个劳动力的一个主力军。同时，大家现在想起来，民企其实已经不能再有那种传统观念，说民企等于个体户，或者说是等于那种小企业， 不稳定 啊，不稳定、不正规。其实大家能看到的这些，这个很多的知名企业啊，其实都是民营企业，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些品牌，其实也很多都是民营企业的品牌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们对民企呢不应该再有这个有色眼镜了吧，我是觉得，而且民营企业坦率讲，现在大型的民营企业从规模来讲，从市值来讲，包括它所创造出的财富来讲，丝毫也不比国有企业这种，或甚至于说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差。 嗯，是，所以说从北京市的统计以及刚才你们谈到的全国的这种统计来看的话啊，这都是有共性的。 对。 此外呢，我们也可以从经济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看到啊，所谓的新经济也有很多哈，都是民营企业 是 充当了这个排头兵啊，包括上市企业当中，民营企业的数量啊也是占大多数的，这是这个。企业需求方的一个变化哈， 对， 刚才你谈到就互联网的这种用工，或者说电子商务的这种用工需求，跟以前还是一样的，都是增长的哈， 对，而且是需求最多的， 需求最多，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 是 啊， 是。 那哪一些是呈现负增长的？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一季度呢，这个招聘岗位呈现负增长的前三个行业，第一是金融投资证券。啊，第二呢是中介服务，第三呢是奢侈品、工艺品、珠宝，啊，这三个行业呢是属于这个，负增长的这个前三位。我觉得呢，可能这个行业呢，可能跟这几个行业呢，可能跟它的一些行业特性有关，比如说，特别是说有些行业受政策影响也比较大。啊，比如说排的第一的这个金融证券投资行业吧，我觉得可能近些年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金融政策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呢，收紧呢，或者说是我觉得是现在是监管更加的这个严格，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会造成一部分这里边的一部分的这些企业，那这个包括以前比如说不正规的企业啊，可能现在这个它无法生存，那么原来比较大的这种金融企业，可能它现在要面临转型啊，面临调整，面临升级，所以的话呢，它在用工方面呢肯定会或多或少现在会要收紧一些。 这个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季度所设置的选题当中啊，也多少能够从侧面反映过来。比如说我们曾经谈过什么呢，谈过大银行他们去年的这种岗位的变化，新增岗位的变化，以及呢增加了多少这种自助设备啊，减少了多少 ATM 机啊等等。 我听说好像去年的商业银行好像全国应该是减少了 2.9 万人啊，我忘了是只统计了四大国有啊还是怎么样，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坦率讲，就是说我无论怎么讲，这个应该还是用工在减少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它有其他的更多的一种可替代的方式了。 是啊，其实银行的这种用工的变化，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这个一季度啊，都是时不常的啊，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此外，刚才王健谈的很有意思，就说到了不正规的金融企业可能也在关门，这个确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啊， 是 包括国家对于一些这种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这种规范管理，也导致很多啊不正规的企业可能就销声匿迹了。 是 啊，因为他们其实在野蛮生长的时候啊，上周我们还聊过这个话题，这个扩张的速度是非常 大的， 快。然后呢，就是他们招聘的员工给到的这种底薪也非常高，那么一旦这政策收紧，他们收缩的也很快。所以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哪些行业的岗位是负增长，就是金融、投资、证券类，是吧？ 我们还能看看还有一个数据挺有意思，就是这个一季度的这个岗位需求，同期有这个增长也有这个负增长。咱说的是岗位了，那这岗位的话呢，需求前三增长的呢，一个是新媒体运营，一个是呢大数据开发和分析，还有一个呢是房地产投资管理，那么负增长的前三呢，我们也能看到啊，电话销售，餐饮服务员和这个店员，还有呢就是咨询热线呼叫中心。哎，其实这个我觉得 可以聊一聊， 可以聊一聊。我觉得这个有可能跟刚才香露说的这个事情也是印证的，就是说你说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银行好像是柜员少了啊，这个 ATM 机少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坦率讲这个相对来讲还不是最明显的。那么很多的大家现在比如说你在买东西啊，咱们刚才说比如说电话销售，电话销售现在其实我觉得大家好像感觉的这个电话销售的这种，我个人感觉啊，现在的这种骚扰电话不是那么的多了，有所减少。同时的话呢，这还是那种我讲的是就是说这种给个人的，那么比如说针对企业的这种服务现在基本上也不用电话销售的这种方式，或者说比较少了，那么它可能更多的是运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啊，通过互联网那么来做，包括像客服咨询这种，那么我们所有人现在你用这个手机 APP， 无论你是用银行的还是你用这个购物的或者什么，其实他都非常鼓励你和他的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客服专员来进行沟通，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所谓跟 AI 呀，跟电气自动化呀，这些技术的发展和成长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增长的里边就有这个大数据开发和分析， 真是啊，这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对对， 有一些岗位它由于技术的进步或者是升级迭代，它会节省很多的人工。 对的， 那么这种岗位的开发需要很多的人， 也很多人， 但是呢受此影响就是原来需要人工的一些岗位需求量就没那么大了。刚才你还谈到了这个餐饮服务员店员哈，这个其实大家现在点外卖的频次越来越高了，可能你去店里吃饭的这种频次就不如原来高。 而且现在你即使去店里啊，你都是自助点菜了， 微信 对，直接那儿放一个二维码也好，或者给你放一个 pad 也好，你就直接在那上面点完了，连款你都付完了， 啊， 发票你直接就去门口一领就完了，这个需要的人非常少。我现在也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去餐厅，我基本上会看一看这个餐厅多少人就能把它运营了，其实后厨可能是少不了的，但是真的服务人员，我个人觉得这个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其实原来在大城市啊，服务员是特别难招的， 对， 而且呢就是很多的，我听说啊很多餐厅啊他们请一些第三方机构去为他们招聘服务员，只要这个服务员能够干满多少天，很短啊，可能几个月啊，就给这个中介钱， 是 啊，就算你帮我招到了一个人了， 对， 不是说要干很长时间我才给你这个服务费， 是是是， 那么其实很难的一个背景。但是现在呢，有一天有一个嘉宾他说啊，他们曾经的一家店堂食的生意营业额已经远远低于外卖的生意额了，换句话说是外卖拯救了这家店， 是 只靠堂食这家店可能就得赔钱， 就人工成本也很高啊，而且它体现不出这个效率和规模经济效益的这种，或者说你没法搭载互联网的这个东风嘛，说白了， 是，所以你看这些岗位的变化，其实看起来好像是简单的一些数字的增减，其实反映的是我们经济结构在出现新的变化， 经济结构出现变化，技术在更新迭代。那么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人作为人来讲，作为劳动力来讲，其实从结构性来讲，或者说从更新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我们讲叫这个叫低端产业人口，或者说是我们讲叫这个相对来讲劳动密集型的这种，可能是越来越会被知识密集型所取代。那么就像你说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服务员少了啊，但是呢开发技术的这个人员呢需求增加了，那坦率讲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的更多的是 有技术背景的或者说能力比较强的人了。 嗯，换句话说呢，就是你这个工作的附加值如果不高的话，就很可能被某些技术所取代啊。你看现在呢，就是我们说到外卖啊，好像很多行业呢都依靠外卖在发展，包括这个背后的互联网公司啊，都是依靠这些一个又一个的外卖小哥。但大家不要忘了，很多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同时也在开发无人驾驶，对不对？也在开发 无人机送货， 对，更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其实作为外卖小哥来说的话呢，他也应该做一定的未雨绸缪的准备工作啊。这就要谈到一个现象啊，就是所谓35岁现象哈哈。因为我看你们发布的这种调查当中也谈到了，就是一些70后或者是80后他们现在工作也感觉到了一定的压力了。 是。 学习呢又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有拼劲儿了，同时还有生活当中的很多这种压力，所以怎么来看待哈、这种35岁现象，职业危机怎么才能够防范于未然呢？ 我是觉得呢，首先来讲这个35岁呢，大家可以就是泛理解在80年左右出生的这一批人吧，其实坦率讲就是说，我觉得他有一定的时代的烙印，或者说是就是有历史的原因。其实在这之前的话呢，或者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原来呢我们的父辈基本都是一个工作干一辈子。 就在08年的时候还不太存在35岁的职业危机。 对，因为现在就是说之前没有人走过这条路，那么可能现在我们这一批人虽然是这个叫什么这个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对吧？但是呢其实你也要再走一条新的路。那么也就是不是像我们的父辈一样在一个单位那么工作一辈子，然后的话这家这个单位呢为你这个养老啊。其实呢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就是大时代所造就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怨年尤人。 对，你说 那赶上了， 那90年代当时的比如说我们的下岗潮啊，或者说是再就业潮，其实那会儿也是一样，就是一批人你要面临这个整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对， 所以这波人说了啊，当年我父亲赶上了下岗，我现在赶上了危机。 我是觉得坦率讲其实应该是常态啊，这是一个常态啊。什么就是危机感其实应该是一个常态化，或者说呢我觉得最近比较流行的词叫焦虑，对吧？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也在贩卖焦虑啊， 什么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啊，对，类似于这种文章。其实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大家这个远不要这个过分的焦虑，因为坦率讲它并不是你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啊。那么咱们说点具体的，你比如说这个你在一家公司，你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你可能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或者说你即将到这个年龄的话，因为对于一个这个我们讲叫这个职场人来讲的话，将来的发展是两条道路的，应该是比如说我们叫双通道，一个是叫专业的通道，一个叫管理通道。其实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你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你到底是走专业路线还是走管理路线，对吧？这个走专业路线没问题，你将来可以做到技术大拿，但是这个呢可能会要求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做知识的更新啊，不断的与这个时代的这个知识我们讲叫技术进步那么同步。那么这个呢坦率讲这个要求是不低的，特别是年龄大了以后，好像感觉有些时候是力不从心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由于你岁数的增加，这个无论是生理还是你所处的这个社会地位角色的转变，上有老了又下有小了，可能各方面你觉得 不太专注了， 对，很难去专注了。但是坦率讲这个你要走专业路线的话，这条路是跑不掉的，就是你必须要付出这个成本的。那么还有一条路呢，就是管理成本，那就是那个管理路线，不好意思，管理通道。那么将来呢你可能去做一个高管呢，或者说是职业经理人之类的。那我觉得呢看似它好像跟技术路线好像没有那么难啊，但是坦率讲这个你跟人打交道呢同样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有时候不是你靠你学能学得来的，有些人可能还是需要不断的积累经验，或者说是增加阅历，或者说是维系人脉等等。我觉得大家为了你将来的一个出路，那么我觉得提前都会要做相应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双通道。 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在35岁的时候能够，或者说你在之后吧，能够尽可能的多做一些这个财富的积累吧，你然后你能让自己的这个财富能够实现一个有效的投资的话，我觉得也会降低这种焦虑感，那么可能会让自己相对来讲比较从容一点。 嗯，是。现在我们一谈到职业，其实有的时候就要谈到你怎么做你的财务规划，以及你的这个投资理财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两者啊是联系起来的。 是的， 也欢迎大家收听晚上八点我为您主持的财富大搜索。真的，我认为呢，我们在工作的时间段呢，是挣钱挣的最多的一个时间段。 对。 作为大部分人来说都这样。而如果把这个工作呢，又划分成不同的时间段的话呢，实际上是在你40岁之前。 35到40岁是，产出最高的时候。 是吧？就那个时候是顶峰。 嗯。 20多岁呢，是刚起步，是吧？然后呢，快到30的时候，到40左右，这都是在加速，是吧？ 对。 之后可能你大部分人 又会缓下来， 都是走下坡路， 对， 是吧？但是你之前的积累，不管你是买了房还是说做了其他的投资，应该来说在你后面年龄大的时候是会享受到它的这种红利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提前做好专业规划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过说到底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35岁的焦虑，我觉得还是个心态的问题吧。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调整自己的这个， 我觉得可能在大城市跟在中小城市啊，同样是35岁，焦虑程度、焦虑的对象， 那肯定是不一样， 是不太一样的哈。 而且我觉得35岁很多人他的心态不好在于，比如说他不能接受被年轻人所取代，或者说甚至于说我不能接受比我年轻的管理我。 对。 这种的话，我觉得这种心态坦率讲是肯定是不行的，对吧？我觉得一个国家都是需要有不断更加年轻的人来进行管理。我觉得这个更别提一个企业，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个事情应该是欣然的去接受。 对，反正我是个人都接受了。每每在新闻联播上看到跟我同龄的人已经是什么总工了啊，已经是什么副教授教授了啊，或者说什么技术带头人了啊，我就欣然的为他们点赞。我成不了他们，难道我不能为他们叫好吗？他们也成不了我呀，是不是？可能术业有专攻吧，哈。 所以我觉得你心态就很好，我觉得你几乎应该没焦虑。 也有焦虑的，这个刚有句老话叫什么？人无我， 百日红是吧？ 远虑必有近忧，是吧？其实，在一线城市，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他们活得都很精彩。当然他们活的呢也有各自的酸楚啊，所以呢就每一个城市你在那儿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职场的环境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啊，不同的城市之间他们在这个人才供给上会有哪些变化？我们经常说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啊，下半段我们还要聊到这个话题啊。那不同的城市在新增的岗位上，或者说某些特别有强烈需求的这种岗位上呈现什么不一样的特点？ 因为所谓的现在叫新一线城市吧，人才的这种政策，吸引人才政策这个频出，所以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新一线城市之间抢人的这个情况是非常激烈。那么我们一季度的这个看下来的话呢，这个雇主招聘需求显示呢，这个杭州、武汉、成都这种新一线的城市的雇主招聘的空缺增速已经超过了北京和广州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增速，也就是说他今年的这个，或者说他今年一季度的招聘的总量和去年一季度招聘的总量的这种增幅，那么比北京和广州和去年的这种增幅要高。 明白。 嗯， 因为北京广州啊这种地方它的体量大， 对， 它的总需求肯定是大于他们的。 对，但坦率来讲的话，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讲的是增幅嘛，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从也不能说 发展速度上来说， 对，不能说活力，对，发展速度来讲的话可能是很多。但是你说北京比如说我底子是1亿，那么比如我增长一个10%叫1000万，它底子是比如说1000万，它增长100万就是10%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是 啊， 是。 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一看啊，北上广深的这个新增求职者的这个数量呢仍然是这个需求的 前四位，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刚才我们讲的是城市所需求， 嗯， 那就是所谓的行业需求或者是职位需求， 嗯， 现在我们讲的是呢人才供给 啊， 也就是说呢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地区抛出了这个橄榄枝，提出了种种的这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人才，但是实际上这个人才买不买账，或者说是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嗯， 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相对来讲这个一线和新一线还是有些差距， 嗯， 那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些人才，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行业啊，比如说互联网电子商务，比如说金融投资证券类的这些行业人才，相对来讲他们还是聚集在一线城市，同时的话呢他们往二线城市来转移的这个我们讲的这种动力，或者说是现在的这种，至少从结果上来看，现在一线和二线还是有点差距的。 嗯，好。另外我也看到一个统计啊，来自于不同的这个调查机构，就是说以某些大城市为例，比如说武汉啊等等这种高校数量比较多的大城市为例啊，毕业生留在这个城市工作的比例比往年都有所上升。 嗯， 啊，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也代表这个城市未来所需要的一些，高精尖人才吧。 对， 所以说这种吸引力也目前正在加强。 而且的话，相对来讲，就是说，我说，你说武汉应该是全国高校毕业生最多的城市。 对。 那么其实，这么多毕业生他留在了武汉，我觉得一方面，比如说，武汉他有吸引人的地方，同时的话呢，我觉得因为这些人这些孩子他在这个地方已经学习了四年，其实对整个的城市或者说整个他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环境他已经比较适应或者说是熟悉，他没有那种再去一个新地方去不适应的这种焦虑，所以的话呢如果在本地能够解决他的就业，而且又开出了比较优厚的条件的话， 嗯， 这肯定会促成很多的人留在这里，嗯， 所以很多的城市啊他们考虑的是怎么把现在这些大学生留在这里，以及怎么来吸引外面的人才进来，啊，可能外面的人才进去还在考虑还在犹豫， 对， 就像你说的，但是，嗯，已经在我这个一亩三分地里面的人 才，我先把他抓住， 嗯，好像走的不如原来多了。 嗯， 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聊一聊话题啊，就是新一线城市这么多，榜单还够不够用啊，稍后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2个小时的书，1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1到2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 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气温在21至2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进入到下半部分，是和大家聊一聊一线城市这么多榜单还够不够用啊。我们的嘉宾是千城无忧的王健。王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半部分呢，和王健聊了聊哈一季度的这个用工需求的一些变化。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不同的行业之间在发生一些调整，同时呢不同的城市之间他们对于人才的这种需求量也是在发生变化。那谈到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啊，从去年开始啊，各地都推出了所谓的人才新政。那最近人民日报呢也发表了一篇专家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叫广聚英才还需善用，作者是梁建章，他是著名的人口学者啊。他的文章是这么说的，最近各地引才新政迭出，引人关注，还充分诠释了各地对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认识，对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迫切。城市发展需要创新人才，创新人才也需要集聚地。像国内外很多高新科技园区，其发展就是基于创新人才的产业聚集效应。因为创新产业的集聚，科技人才在不同公司之间很容易流动，使人才与企业匹配。而且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获得了一起工作的机会，进而可以进行多种学科的合作创新。如果一个地理区域成为一个产业的创新中心，那么这一中心的集聚效应将会趋向于自我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中心的增长会越来越快，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可以预见，目前出现的引才热潮将在这些城市激发出更强大的集聚效应。但值得注意的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聚是第一步，用好才是关键。好政策引才，好政策引才，好环境城市。作为引才的主体，各地既要推出让人才愿意来的优惠措施，更要创造让人才不想走的创业环境。户口补贴等只是聚拢人气的先手招，能不能留下人才持续人气，更多的还要看软环境是否舒适，政商关系是否亲清，发展机会是否充分，人才是否合适。否则人才来了又去了并非不可能，城市做的也是费力引才到轻易失才的无用功。总的来说，各地政府更加重视人力资源是好事儿，但不应该将其当作攀比条件、政绩工程。现在有的地方片面宣传引才的数字和速度，有的地方四处抢人开出超过当地实际能力的承诺，有的地方从抢人大战 演变为抢房大战。凡此种种，都让引财走向歧途值得注意和警惕。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人民日报的文章，叫做广聚英才还需善用哈。 嗯， 那么想问王健啊，您来读这篇文章，您认为这背后啊透露出了哪些信号 啊？我只是 你来解读一下。 对，这个我只是从我自己的这个理解来想吧。我觉得首先来讲呢，现在的这种人才争夺战吧，我们说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比较过热，或者说我们讲叫非理性的这种人才竞争。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官媒呢，这个用这种评论性的文章呢，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时刻呢，各地政府应该能够有所冷静，那么这个进行一种理性的这个我们讲叫这个人才竞争的这种观念啊，我觉得这是给大家提个醒。同时的话呢，其实我非常同意他说的一点，就是说招揽人才呢，这个只是第一步，或者说是先手招，对吧？这个你把人才拉进来以后的话呢，他真的不像我们讲叫这个这种叫投资这个比如说一个地方政府他为了促进当地的这种经济，可能会进行很多的这种经济举措。你比如说你做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啊，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做了以后将来它还可以用。那么如果你一股脑的把人都请进来了， 人还会走， 对，你没有合理的把它安排到相应的位置上，或者说你在引进人才之前你没有根据当地的这个特点，或者说它本身的产业布局的这种部署，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应的引才计划的话，而只是说这个一拍脑门，或者看别的地方这个在抢人，那么我也得抢，如果我不抢的话，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影响我的政绩啊。如果是简单是这种层面的话，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一种做法。那么将来的话，这个人是可以走掉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职业发展，或者说是说白了是他的工作的心情，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生活的心情， 就是干得顺不顺啊，在这儿呢活得爽不爽。 对，其实就是这两点。那我觉得地方政府来讲的话呢，在前期可能比如说用户口啊，用补贴啊，或者用住房某些条件，那么来把人吸引过来以后，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有它的可持续性，就是说对于人才的这种激励也好，或者说是稳定也好，能够长时间的持续对人才有这种积极的影响， 是， 那么让人才能够在这个环境里边不断的有进取心，那么不断的为当地的这个经济做出它相应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政府要考虑的。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先手招用完了以后，之后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的这种举措，能够把这个，如果你要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的话，我觉得才应该是吸引人的一个前提。 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咱们不着急啊，过一段时间我们来看，特别是像你们这样的机构哈，它能够了解到各个省市的这种岗位的供需变化，比如说这个人才的新政。这个产出地啊，某个省或某个市推出了很多这样的政策。那最后我们来看看吧，你过去的这半年，你增加了多少就业岗位啊？ 是吧？ 或者说你给目标人才啊，增加了多少新增的这个岗位啊？你这个得匹配上，别让人去了，最后找不着工作又回去了。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能半年有时候也不一定准确啊。我觉得可能时间可能再放长一点， 是 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我给你解决了这样那样的这种问，这个比如说户口啊各方面的问题的话，你来了有些时候是直接到岗的，那直接到岗的话呢，就业岗位是有的，但是呢是不是跟他很合适，那么时间长了我们得看，就是说有没有，我发现现在大家都在报人口净流入，好像这个是非常光彩的事儿，好像几乎没有人去关注人口净流出。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些城市，就是它的人口净流入的变化，以及它人口净流出的变化。其实我们能看得到，就是说真正的人来了多少，那么待住了有多少，又走了多少。我觉得这个可能半年可能会短一点，但我觉得比如说放到一年到两年，我觉得能够看出一个，至少是现在揽财新政的这个就是 这个有效性，或者说是究竟政府这些举措起了多么实质性的作用 啊？我觉得地方官员也好，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政府部门的领导也好，是需要政绩的，因为任何一个行业都是需要业绩的，从政当然需要政绩，但是呢， 政绩不是不矛盾， 不是贬义词， 不矛盾，对。 但是呢，就是我们考核政绩是有一个周期，或者说有一个科学的评价的方式的， 对 啊，这是一个。其实这篇文章当中，我非常赞同的就是他前面谈到的，一个地域要成为一个产业的创新中心，这个中心的聚集效益会自我强化，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用产业来拉动经济，来带动一个地方的人才的聚集啊。 说白了，对，就是你政府，你提前想好没想好 要做好规划， 对，你没想好的话，你就开始抢人，这个来了也留不住。 对，包括呢，就是现在很多的抢人大战啊，他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专业也好，或者是他有过什么样的这种业绩也好，他好像都是欢迎的态度啊。 嗯， 当然这个我们无可厚非，但多少呢？如果你在某些产业当中有一些侧重的话，大家去你那就不会盲目。 嗯， 因为从求职者的角度来说呢，特别是大学生的角度来说，他多少对于一个陌生的地方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想象的。 嗯， 那么如果在现实碰了壁之后，他带着失望而归，再一传播，可能这个城市的一些负面 口碑就不好了， 信息就会出来，反而就像作者所说的，变成了轻易失财了。 而且就是作者里边说了一点，就是说政府你除了招人的时候，那么之后你怎么来去给这个人才创造一个相对来讲，我们讲就这个法治透明，对吧？然后这个勤政的这种创业就业的环境，那么其实对于这个人在这里工作的这个可持续性其实还是有很大影响。 是，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一个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啊，这个榜啊出台了出炉了啊，四个一线城市，15个新一线城市，30个二线城市，70个三线城市，90个四线城市，129个五线城市，哇，这么多是吧？一会儿我们要说说这个，但是有没有这样的榜单呢？啊，排一个什么呢？就像刚才文章里所说的，政商关系、发展机会啊，包括城市软环境综合评价指标，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榜单让我们的人才更好的选择呢？目前来说很少。那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所谓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它搞了15个所谓的新一线城市，听起来非常的感觉上档次啊。那一线城市呢是北上广深，不过呢和去年相比啊，顺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上北深广，就上海上了一位，然后呢深圳也上了一位，与此同时北京和广州啊下了一位。新一线城市包括哪些地方啊？成都排在第一，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沙、沈阳、青岛、宁波、东莞，还有无锡啊。那么这个排行榜啊，它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呢？它分为这么几个标准，一个是商业资源的集聚度，还有一个是城市枢纽性，以及城市人活跃度，还有生活方式多样性，以及未来可塑性。我们简单说说吧，第一个是商业资源的集聚度，他们有这么一些评价的指标，什么多少大品牌啊，品牌开了多少店呐、啊？餐饮门店有多少啊？服装店有多少啊？便利店有多少？等等。 是， 城市枢纽性呢，更多的是看这个物流和交通，比如说高铁站的数量啊，从这个地方坐高铁可以到多少个城市啊？有多少个机场啊？啊，还有就是这个收发包裹的数量啊，物流站点的数量啊，啊等等。生活方式多样性就包括什么看电影儿。花多少钱啊，这个餐饮吃饭咖啡馆数量啊，包括这个大家买书买了多少本儿啊，都统计在里面。甚至还包括什么呢？甚至还包括这个地方的这种上网听音乐看视频的这种总时长。 这是大数据统计出来的。 大数据，对，它确实是和很多这种互联网公司在进行合作。 是。 未来可塑性，这个有什么拥堵的时间啦，空气的质量啊，还有这个高校毕业生的这个 人数啊、质量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常住人口的数量啊、GDP 的总量啊等等、它是这么多个维度评价出来的，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呢？ 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就是大家呢，这个千万不要被所谓的这个，概念偷换了吧，不要被把这个概念偷换了。就是商业魅力一线、新一线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不太一样，就我们刚才看香露说的这些指标来讲的话，就是其实跟商业行为有关。对吧，购物啊、这个生活方式啊、等等，其实更多的是这种。那么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这个一线城市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更多的其实是应该是从最早其实是房地产概念，对吧，然后之后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比如类似于经济总量啊，包括这个人口的这种净流入啊，包括它一个国际上的一种地位，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它能比如说它能覆盖的这种区域等等。我觉得呢，这个我觉得这个一线城市和这个和刚才你说的这个商业魅力新一线城市，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篇文章或者说这个统计之所以传播的比较广呢，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它还是有点这个迎合现在无论是这个在民间还是说其实政府方面也都有一定的迎合度。那其实刚才我们能看， 大家需要一个榜单来给自己做代言。 对啊，那你说刚才那么多的城市，我为什么吸引你人才来？我现在是新一线了， 对吧？我很有前景啊。 或者说我为什么要去这些城市呢？我去的是新一线呢。 对，啊，这个几乎等于一线了，这种感觉。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榜单也好，这则新闻也好，可能它有各种各样的人去有选择性的去利用的一个价值，有选择性的去利用的价值 传播散发。 对， 但正如刚才你说的啊，也很多的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商业魅力啊，或者说呢，我认为啊，可以改成什么呢？适合有钱人去生活的城市排行榜，是吧？你花钱嘛，是吧？你在那住嘛？你享受的是生活的这种便利啊。 其实你看它这个榜单，就是从一线那变化啊，这个北京和上海掉了个，现在上海是更这个排在第一，北京排在第二。其实我觉得我说出一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可能几乎都会承认，上海和北京来讲，我觉得上海的商业环境就是比北京要商业，我确实是这么感觉。 对 啊，这个北京我们一直说是这个政治文化中心，一直没有说是其实是商业，当然经济和商业中心呢，怎么说呢，我觉得上海不比北京差。 嗯，当然这个上海只是稍微领先一点，它这个总体的指数上海是 188.55， 北京是 186.62， 嗯， 那深圳是 119.97， 广州是 119.67， 相差的不是特别大啊。 是 成都排在第一是100，杭州是 87.30， 无锡是新一线城市当中的最后一位是 47.79。 所以呢，有人说了，这个观点来自于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谢良兵，他在新京报的一篇文章当中就说了，为什么是15个新一线城市，不是5个、10个，或者你怎么不整20个呢？对不对？你这个第15名无锡47点多，那么16名就比你差了很多了，就成二线城市了。所以有人就说，你这个排行你到底是吧， 我 把标准定出来，为什么是10个，为什么15个。 嗯，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怎么说呢，这个没有人去划分，那我就来划分。我划分完了呢，它就成为了一个这个市场传播的这个素材。那我觉得总归得要有人来说吧。当然我们国家其实从政策角度来讲，我们是有这个中心城市的一个规划的， 对 吧。 我跟大家念一下哈，咱们这个官方的概念叫国家中心城市，包括9个，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和西安。我觉得如果把这种商业机构的评选和国家从多个维度哈、做的这样的一个划分综合来看的话、可能某些城市的这种多方面的竞争力还是在的。 对， 你比如说 重合的 重合的啊、北上广深我们就不说了，里面有天津是吧，有这个成都，有这个重庆等等。 对， 是。所以国家给的这个是从战略角度啊给出的一些名单，当然也有一些这个 行政色彩。 嗯， 当然这个榜单呢，它多了一些这个市场的概念啊。有人说了，说这个所谓的一线城市啊，应当具备这么几个基础条件啊，一个是全国有影响力，甚至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第二就是经济和产业的实力要排在前列；第三就是区位优势明显；第四，外来人口要占很大的比例，是人口净流入的城市；第五个就是对周边的城市，要有辐射和带动的作用。那么联想到美国的三个一线城市啊，和我们和美国的人口差距来看的话，有人说中国搞十个一线城市是比较科学的啊，但如果搞十五个、二个，就有点泛滥。 现在十五加四就十九个了嘛？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按这个比例来讲的话，这个跟咱们国家公布的这个九个中心城市，这个比较合适， 比较合适。 对，但是你要说，我还是就是说，前头如果你加了商业魅力的话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市场化也非常主观的一种评判标准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并不值得这个大家去这么批判。 就在择业的角度来说，不能把这个当成一个依据。 当然，当然，它只是我们讲到这个，它只是一个商业魅力，而并非是经济活力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当然了，就很多人还觉得成都你看啊，还是排在了这个新一线的榜首。大家也都是说成都早就有这么说嘛，这个这是一个你来了就不想走的一个城市，大家一直向往那里的生活啊。但是我们其实至少之前吧，很多人没说到那里去奋斗，或者说去到哪里去打拼，对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话，我觉得商业魅力，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偏向生活，其实还是偏向生活。 就类似于啊，一百个你一生要去的小岛是吧？或者说五十个你一生必去的景点， 嗯， 就类似于这样。休闲的成分多一点，消费的成分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这个可以让就业去参考，就是这个求职者去参考，但肯定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但是参考是更多的是代表他的生活指标，我觉得。 不过换句话说啊，商业也是我们从这个职场当中来说的话，或者说从这个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也是吸纳了很多劳动力的， 对的， 这么一个领域。那既然这些地方的这种商业魅力比较偏高，与此对应的就是某些岗位， 或者说证明它经济比较活跃。 是的，它的这种需求量或者说呢，现有的这种水平应该是比较高的。 但是不是要非要贴新一线这种标签，我不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自己去判断了。 对， 说实话， 其实所谓的一二三线更多的也是一个标签，适合于大家记住和传播罢了。那如果是真的要涉及到去这个领域去投资开店，或者是去那创业去那儿工作的话呢，还是要考虑前面我们所谈到的各个维度啊。 对， 以及呢就是你的这个专业是否能够在那里有长足的发展， 或者你的兴趣是不是在那里。 嗯，非常感谢今天王健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啊做客。关于这个城市之间的这种竞争，可能也是从去年开始未来这几年一个会经常出现在我们这个报端的一个话题啊。我想这种趋势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的停止。那么作为北京来说的话，未来我们又应该做哪些工作？目前北京的这种新城市定位啊，首都功能的定位也非常的明晰了，对于我们现在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劳动者来说，又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呢？我们今后的节目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话题。最后送大家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叫学会离开。我想说的是啊，这个我们人呢，就是从这个驿站到那个驿站啊，最后啊永远停留在某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就是不断的相逢和离开。学会离开更多的是学会拥抱新的生活。祝各位朋友好运，谢谢王健。 谢谢。 好，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见。 为你才这么说，你看故事有很多人分手后快快乐乐过生活，思念深是折磨，不再忍受那无情冷漠，爱不要贸然无助寻解脱，越挽留就越迷惑，当初